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日前召开的涿州市第7次党代会上，王彦青同志在所作报告中对涿州市过去5年的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对未来5年本市如何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进行安排部署。他在报告中强调，推动涿州率先发展必须要把创新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创新发展，打造科创之城、品质之城。为认真落实全省机关作风整顿大会精神，深化机关作风整顿，营造政商发展的良好环境，2月8号，河北省供销社调研组到涿州市就云供销电商工作和盐业体制改革工作进行调研，副市长陈卷出席座谈会。会上，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围绕搭建云时代新型供销社电商平台、盐业改革与北京供销社进行经济供销社协同发展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汇报。随后，与会人员围绕此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涿州市供销社工作给予了肯定。2月10号，保定市召开安委会暨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总结2016年保定市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2017年安全生产工作。涿州市副市长马英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总结了保定市2016年安全生产工作，对2017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涿州市松林店镇切实贯彻落实本市气代煤工作会议精神，迅速安排部署，动员全镇上下采取强有力措施开展工作，确保气代煤工作按时有序全面推进。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放

深藏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 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叫做《小城故事》。歌曲当中所描绘出来的那种很幽静很美丽，同时呢又很有人情味儿的这种小城当中的氛围啊，我想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很多离开家乡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曲，也会想到自己的老家、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那一个很熟悉的乡镇有着怎样的人文风情。李振涛和秦勇为电影《走出尘埃》所演唱的主题曲《原谅我》。 往事汹涌沸腾又梦，问命运谁操控，越挫越勇，纵然会痛，仍骄傲不认怂，挣扎徘徊游走，悲欢照单全收，有种感谢老天馈赠，人海里那相逢，难得人生再次回首，为携手一起走，相知相信相拥，直到地裂天崩。 更骄傲不言松，人大徘徊游走，悲欢交谈全收。原谅我想梦想奋斗， 走出尘埃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原谅我》，是由李振涛和秦勇共同带来的。那么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男人重新找回自己的故事啊。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一位摇滚歌手。那我们知道摇滚歌手他有很多炽热的情感，他有很多这个远大的理想，但是现在呢却是过着很忙碌甚至带一些疲惫的生活，理想和自我好像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其实啊，在他的内心深处，梦想和音乐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所以这一切都使得他开始重新的来寻找自己。我想是一部能够让很多的观看的人会在心里面想自己曾经的理想在哪里，自己的梦想又在哪里，自己是否了解现在的自己。那英2011年《那又怎样》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长镜头》。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些痛。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有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能救伤口，不是结构就不必追求。

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坚定，放放放不下。昨天还吵架，今天说情话，拿他没有办法。爱的过火，爱的不够，证明你在乎他。难道说相爱不该是两个人的事，自己像个傻瓜。的问答，猜不透他心中真正的想法，像一层模模糊糊多变的纱，任你去朝思暮想，费尽思量，好像他每个一秒都会变卦。相信他所有对你承诺的话，假设你胸膛是他最后的家，对他的小姐脾气实在害怕，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坚决，放放放不下。昨天还吵架，今天说情话，拿他没有办法。爱的过火，爱的不够，证明你在乎他。难道说相是两个人的事，自己像个傻瓜。想他爱你吗？猜他想你吗？问他会永远吗？不过是无聊的问答。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伍思凯199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爱的过火》，爱的这个分寸拿捏啊，可能是很微妙的，对不对？如果说你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这个恋爱的话，然后你会发现说，哦，要爱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其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经常会说啊，其实在爱情的过程当中，就是跟着你的内心走吧，就是你最真实的感受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接下来听到的是电视剧《淘气爷孙》当中的插曲，毛泽少带来的《爱情啊爱情》。 想说的话还没有说，想做的梦还没有做，流着泪的你，受了伤的我，看着爱一片一片一片凋落，想忘记的还没忘了，恨的还没恨呢，曾依恋着你，曾深爱着我，这条路我们一起走到哪儿去了？爱是苦的辣的酸的，甜的醒着疼着，爱是红色白色黑色蓝色绿色颜色模糊的，爱是冰上的火，从悲伤到快乐纠缠着难以捉摸，爱是苦的辣的酸的甜的醒着疼着，爱是红色白色黑色蓝色绿色银色模糊的颜色，爱是回忆的魔，从悲伤到快乐 纠缠着我们的希望和失 《淘气爷孙》这部电视剧是一部喜剧片，它是以这个一对爷孙为视角和主线，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嬉笑怒骂、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么这一部电视剧呢，是由杜源、刘欢和朱茵主演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主题歌，名字叫做《爱情啊爱情》，萧敬腾200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王菲》。 太美。

说乾隆播出之后呢，会让很多的人发现，哦，原来电视剧还可以这样拍，可以这样的来细说啊，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来表现。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戏说乾隆》当中的片尾曲，来自江淑娜的《呛姑娘》。江淑娜还记得吗？就是《戏说乾隆》当中的小答应，也是很古灵精怪的形象啊。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林志颖2004年《稻草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快乐至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午夜的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啊，关不住的心，想到哪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我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踏上月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